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他先说为你而沙哑， 一生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等于说的多美化却不会重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期待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如果有人问我，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当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，我会回答可能是陈奕迅的四季。一起来听到陈奕迅四季。 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，情路上跌损，最后已是过境迁，长街风景已变，再度换上谁的脸，往日那位少年，又再路过事发景点，痛伤少不免，仍是会流泪失眠，常记得当天换新的一天，我记起那年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，半枯干的枝枝于窗边发展，我记起那年的冬天，半梦半聋困于蛋里面兜转，缘分未看穿，最后已是过境迁，长街风景已变，再度回想谁的脸，往日那位少年，又再路过事发景点，痛伤少不免，仍是会流泪失眠，泪眼全心全肺那一点，再没留恋谁的脸，往日两位少年，就算让世事再翻演，会否不改变，仍是会离别纠缠，不去穿心一箭，感恩不怨。

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水木年华，新年快乐。 走过未班的地铁站，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，他用力唱着歌，却低着头，一直空间和默默在脚边。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直到新的一年已到来，这个世界已经变改。 淡淡留给谁？你问长江。

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 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，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和楚天一起从2016走进2017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呦嘿呦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呦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你不能飞，你有 这难得就会更加难得。 前几年张芸京的偏爱流传至今，大家光听声音的情况下纠结张芸京究竟是男是女很长一段时间。这首《谁说我不能哭泣》的 MV 当中，张芸京的造型确实非常的性感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芸京《谁说我不能哭泣》。 哭并不是一种认输，也不是种任性，这伤口不叫伤心，痛得我不发一语，我不懂它叫什么名，最后还是勇敢了自己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。 闲暇之余，听听这一类旋律欢快的歌曲，非常的享受。这首歌也多次跻身于新曲排行榜前十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主披风的 MV 画风堪比